是您的对手、哦、把孩儿留在家，我是想念娘亲，想当年依了人家婆婆天门镇，狱中的豪杰威名存。桂英说我儿尽管往上闯，显本领战威，娘我让你三分。文广高兴拔枪都没花枪，直奔了桂英，他的前进吴桂英本有一仗枪子来得准，扑通通栽倒地摘尘。文广急不忙扶起将台上惊动了老太君，文广虽小本领好，来来来这一回冲锋上阵，准能够拿了西夏老王门。老太君将台之上忙传令，军旗高挑猎鹰门，大家冲锋去上阵，咱们西夏活擒老王门。这就是百岁挂帅一个小段儿，杨家将唱得起忠烈一门。 有一个通知告诉你一下啊，有一位李女士为你赠送了花篮，你还得唱一段。你别，您别说啊，这个李月群唱的还确实是真像燕桂荣先生。跟燕老师学了多长时间？一年多就这样，再学肯定超过我了。再唱一段吧。 那下面我再为大家表演一段燕桂荣老师的《杨金花夺印》的片段。

香头又把香粉，他俩人分手太急，为得细谈论约会了，寒阳相会再等来春。

扬琴，十尺望保先帝为官上进，不料我想先帝你命归阴尽，撇下之下的中爷在一旁不住的尊大人说，小儿命短前世造的，大人何必多伤心，是这等义气我感情不尽，我儿在阴灵也敢大恩伯牙劝，虽然贤弟一命尽，我替贤弟笑创新，换从人